庆祝太阳节筹委会4月4号在挪威宣告成立。筹委会决定在太阳节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高贵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。另外，庆祝太阳节，意大利筹委会4月3号在罗马宣告了成立。